侍立在他左右。撒乌尔很爱他，叫他做自己的持戟侍卫。撒乌尔派人到叶瑟那里说，让达卫侍立在我左右，因为他得了我的欢心。每当恶神由天主那里降在撒乌尔身上时，达卫就拿起琴来弹奏，撒乌尔就觉得爽快舒服，恶神也就离开了他。